勒位记第十九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全会众说，你们应该是圣的，因为我上主你们的天主是圣的。你们每人应孝敬母亲和父亲，应遵守我的安息日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你们不要皈依偶像，也不要为自己铸造神像，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若你们给上主祭献和平祭，要奉献可蒙受悦纳的祭肉，应在你们祭献的当天或第二天吃尽，有剩下的到第三天应用火烧了。若还有人在第三天吃，这肉已不洁，必不蒙悦纳，那吃的人必负罪债，因为他亵渎了上主的圣物，这人应由民间铲除。当你们收割田地的庄稼时，你不可割到地边，收获后剩下的穗子不可再食，葡萄摘后不应去搜，葡萄园内掉下的不应拾取，应留给穷人和外邦人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你们不要偷窃，不要欺诈，不要彼此哄骗，不要奉我的名妄发虚誓而亵渎你天主的名字。我是上主。你不要欺压剥削你的近人，佣人的工钱不可在你处过夜，留到第二天早晨。不可咒骂聋子，不可将障碍物放在瞎子面前，但应敬畏你的天主，我是上主。审判时，你们不要违背正义，不可袒护穷人，也不可重视有权势的人，只依正义审判你的同胞。不可去毁谤你本族人，也不可危害人的性命，我是上主。不可存心怀恨你的兄弟，应坦白劝诫你的同胞，免得为了他而负罪债。不可复仇，对你本国人不可心怀怨恨，但应爱人如己，我是上主。你们应遵守我的法令，不可使你的家畜与不同类的配合，一块田内不可播上不同的种子，用两种线织成的衣服不可穿在你的身上。若人同已许配于人，尚未赎回，或没有获得自由的婢女同寝，应受处罚，但不该死，因为他还没有自由。但是这人却应把一只赎过继的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献给上主，作为他的赎过继。司祭用这赎过继的公绵羊在上主面前带他为他所犯的罪行赎罪礼，他犯的罪方可得赦。几时你们进了那地方，栽种了什么果树，树上的果子你们应视为不洁，三年以内为你们算是不洁，不可以吃。到第四年结的一切果实都是圣的，应作赞颂上主的礼品。到第五年才可以吃树上结的果实，使树为你们增加出产，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你们不可吃任何带血的食物，不可占卜，不可念咒，不可将两边的头发剃圆，两边的胡须也不可修剪，不可为死者割伤你们的身体，也不可在你们身上刺花纹，我是上主。不可亵渎你的女儿，令她卖淫，免得这地方成为淫场，充满淫乱， 应遵守我的安息日，应敬畏我的圣所，我是上主。不可去探寻亡魂，亦不可询问占卜者，而为他们所玷污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在白发老人前应起立，对老年人要尊敬，应敬畏你的天主。我是上主。若外方人在你们的地域内与你住在一起，不可欺压他。对与你们住在一起的外方人，应看作你们中的一个同乡，爱他如爱你自己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外方人。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。在审断度量衡上，不可不公平。天平、砝码、升、勺都应正确。我是领你们出离埃及地的上主，你们的天主。你们应遵守我的一切法令和我的一切规定，一一依照执行。我是上主。